手分享一起。我看见的世界有没有草原，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，总会被理解被爱恋，逆风有你，人们也能变成晴天。牵手分享一切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，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，总会被理解被爱恋，逆风如雨，人们也能变成晴天。

无所谓，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嘿，我向你飞，温柔的追，下一个拥抱把我包围。我向你飞，多远都不美，虽然日不周，不过痛和泪。我向你追，风温柔的吹，只要你不让我也无悔。爱是那么美，我心陶醉，被爱的感觉。我向你飞，温柔的吹，下一个拥抱把我包围。我向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日不周，有多痛和累。我向你追，温柔的吹，只要你不让我也无悔。爱是那么美，我心陶醉，被爱的感觉。 要再次什么我天荒地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，品味103.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7月5日星期三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一日晚，北京南到上海的D311次列车准点驶出，标志着我国新型的卧铺动车组投入运营，铺位纵向布置，每个铺位都是包间，还配有单独的茶桌、充电插座以及拉帘。继悟空单车退出后 ，Break 共享单车近日公开宣布停运。创始人昨天表示，大量单车被盗，部分地区的车辆丢失率达到100%，无法再支撑下去。中国首艘航空母舰“辽宁号”及3艘属舰将于8日和9日向香港公开开放，共计2000张参观券。昨天下午1点开始派发，不少香港市民提前1天就开始冒雨通宵排队。185名驴友二日晚在浙江临安蝴蝶谷迷路被困，当地政府组织公安、民间救援队、村民等100余人上山连夜救援。经过近13小时的搜寻，4日早晨7点，迷路的驴友已全部找到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谢谢你讲述故事的手段，各个心法，让人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跳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。浮浮沉沉，时时点点倒倒，一颗心阴阴冷冷，感动越来越少。繁华色彩光影，谁不为他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气氛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。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 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想了不必闭上眼总是能等。色彩幻影，谁为他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情分还有些味道。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？很想和你弹起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听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诉说心里的梦的梦，吹吹风。 梦想近在眼前， 今天新鲜，再等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害怕我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我不爱每天，注定了别气馁，这画面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却也能飞上起点， 无所谓管大家的缺陷，让彼此再高一点，在心里现在简单，年底再见，老我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。 今天新鲜，再给你再见， 美丽极限，太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了别气馁，这画面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却也能飞上起点。 睁眼，别再见面，要你们笑脸，无所谓正面侧面，不说你换你现在坚持想要再见，自卑留给侧面，你快要十八遍，看我七十二变， 情感新鲜，爱感你发现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情节，能不爱每天，注定绵绵凄美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全也能飞上晴天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情节，能不爱每天，注定绵绵凄美，这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我全也能飞上晴天。 给我新的力量，他有魔鬼的手段和天使的翅膀，不管我到任何地方流浪，也会想有个人栖息我的胸膛，我尝过温柔为终生难忘，很像春天轻轻地吻上我的脸庞，就算你让世界变得荒凉，我也不后悔为你坠入情网，我这里有一扇窗，求爱求幸福求阳光，不是我的就该遗忘，是我的怎么能不想，我这里有一扇窗，求爱求幸福求阳光，不是我的说不了谎，是我的就会把我放在心上， 我这里有一扇窗。

心事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熟睡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引力散散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，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，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沉默不过因为没把握，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， 重要的东西，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，